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揭开感应篇第110节，亦有两句，作为无益，怀合外心。注解里面讲得好好，世间万事转头即空，头脑稍微冷静啲嘅人都能体会得到，尤其是我哋生活喺乱世，回头諗下自己以前嗰几十年漂泊不定，转眼即空的体会非常非常深刻。我这几十年之中，由细仲能记得家乡的事情，九岁离开家乡就再冇翻过去了。每住一个地方，总住咗几十个城市地区，深深体会到嚟呢个世界系作客嘅，系嚟旅行嘅。佛喺《般若经》上讲嘅，不可得无所有，我哋体会得好深好深。佛同我哋讲，唯有积德行善，为人民服务，帮助大众解决困苦，这些事情生生世世都能带得去的。所以古圣先贤教我们，能带得去的要多做，带不去的不好做。财产带不去，妻子儿女带不去，你所喜爱的那些物质上的受用一样都带不去。如果只是在这个地方用心经营就错了。我们看看这个世间做错事的人有多少，比比皆是啊！世出世间的大圣大贤都教我们要做能带得去的事情，积德累功从哪里做起？佛在一切经论里面教我们发菩提心。什么是菩提心？好少人能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。 儒家教学。在从前，从童子七八岁的时候就要读四书。大学里面同我们讲的纲目，就是佛法讲的菩提心。我们净宗学会总务李文法居士最近要结婚了，我送份礼物给他，他要我写几个字送他。我写了八个字祝福他，勉励他，期望他。那八个字，前面四个字是自评错记，恐怕现在懂得这个意思的好少。自觉平天下的基础是家庭。后面一句大道之始，大道是什么？成佛之道，转凡成圣之道，这个是开始。婚姻是大事，家庭是世出世法的根基。我们现在在感应篇读的这一段讲的全是家庭，所以世出世间圣贤教化众生，教的是什么？教我们做人。没有接受过圣贤教育，不懂做人。不懂做人的人就造业，造业的果报在三途。往年我在台中求学，我请李老师跟我们讲礼记，我请了好像六七次，李老师先答应同启请讲其他经论不一样，其他经论一次启请老师就答应了，他不肯讲，然后同我们讲什么原因，他说我同你讲你们肯学吗？礼记如果在佛法来讲是行经，是你要做到落实的，跟你讲落实不到那就算了，不如不讲。我们启请的字数太多了，老师勉强跟我们讲。开头第一句话他老人家讲，我讲礼记不是叫你们懂礼，目标不在这里，目标在哪里？希望你们在社会上做人不至于被人讨厌，目标在这里，那是将礼的水平降到最低了。你能懂少少礼，在社会上不会被人讨厌，不会被人厌弃。我们学了那些那么多，也很认真努力去做，在这个社会上做得圆不圆满，不圆满的。这个社会上讨厌我们的人还是很多，误会的人很多，毁谤的人很多。什么原因？我们要回过头来自己反省，我做得不够好。 永远喺度反省。诸佛如来、孔夫子、孟夫子呢啲系世出世间嘅大圣大贤，做得够好啦啩？现代人毁谤佛嘅仲好多，侮辱孔老夫子嘅，我哋仲时时听到。就算连诸佛如来好似孔子嗰种人，做得仲系唔够好啊！冇办法做到令天下人赞叹，但系一定要认真努力向善。我哋点先真正让德行喺心行里面生根？如佛所讲的完全相同。齐家，你要有个家庭，先修其身。身唔修，你嗰个家就唔成家啦。先修身，点样修身？要先修心，身嘅根系心，心要点修？儒家讲嘅格物致知，呢个系根本。德行嘅大根大本，我哋唔喺呢上面认真去做，一生无论你修咩法门，世出世间法，你嘅德行肯定冇，你仲系造业，你仲系一生无量无边嘅过失。犯呢种过失，自己唔知咋，自己知道，咁你就过悟啦，你就系个明白人。自己唔知道，自己系个懵懂嘅人。格物系乜嘢？放下物欲。我哋喺讲席之中，时时勉励同学。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远离五欲六尘嘅享受，咁先得噶。如果对他们放不下，你的心就不正，心不正，身怎会得正？所以儒家亦是第一个格物，物就是物欲。我刚才讲的那三句就是儒家讲的物。格是什么？要跟他格斗。用儒家的话讲，战胜物欲。我们要有能力战胜自私自利，战胜名闻利养，战胜五欲六尘的享受。新加坡许哲居士做到了，咁喺佛家讲，要先断烦恼。你睇四弘誓愿， 烦恼无尽，誓愿断，就是儒家的格物。法门无量，誓愿学，就是儒家讲的自治。假如你的烦恼无断，你想学法门绝对不会成就。佢唔会成就，亦即系话你绝对唔会开悟。点解啊？你有障碍，你有烦恼习气嘅障碍，你点会懂圣贤之道？所以你唔会成就。这个道理我们能懂吗？懂得的人他肯做。所以尤其是我们读佛书，佛书讲求开悟，不单止禅宗要求大彻大悟，教下亦要求你大开圆解，念佛亦讲求一心不乱，呢种是真实的功德。积德累功要从呢度做，唔放下物欲，乜嘢都唔会成就。世法都不会成就，何况佛法？这个世法讲的是什么？人天果报，也就是人天果报你绝对得不到，你死了之后三途去了。这种事情我们要清楚，要明白，不要搞了一世，将来果报仲系脱离唔到三途，咁冤唔冤枉啊？呢件事情大意唔得，点解啊？好多好多学佛人都落喺三途，言语所谓地狱门前僧道多。呢句是实话，不是假话。出家人十个人死了九个堕地狱。什么原因？将经论读一次，细心想下，你就恍然大悟。自己起心动念和佛菩萨的教诲完全相违背。你不学佛，你是一重罪过，学佛是双重罪过。为什么？破坏佛法的形象，破和合僧，这种罪过不得了了。但是现在一般人对这些事情疏忽了，遗忘了。就算读经听经，自己亦没有将那些教诲当做一回事，日常生活中处事待人接物仍然垂顺烦恼，不肯改过习气。换句话讲，他仲是行三恶道。三恶道是贪嗔痴。想下我们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是不是依贪嗔痴？ 真嘅依贪真痴，咁你行嘅系三恶道。贪嗔痴三样都具足，系地狱道。三样里面无亲为，是饿鬼道。三样里面贪嗔都冇，仲有愚痴。愚痴是乜嘢？对理事真妄邪正是非善恶搞唔清楚，颠倒啦，就是愚痴畜生道。我哋冷静反省，谂下自己起心动念系咪贪嗔痴通通具足？真嘅系咁，我哋心里就清楚啦，我绝对堕地狱，前途一片黑暗。前途一片光明的人，绝对是放下贪嗔痴慢，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。仲未去之前，仲留住这个身体，这个身体为一切众生服务。而家呢边啲人讲做义工，做义工就系行善，念念熄灭贪嗔痴，一心向佛求愿往生，呢种系积德，积德修善。前途一片光明，我哋呢一生冇空过啦。时光有限，人生苦短啊，一定要将机会揸住，每日读经。我同同修讲得好清楚，好明白。朝早读经，做早课，是提醒自己今日一日生活言行不违背经典的教训，晚课读完之后反省，佛教我们做的我做到未？佛教我们不好做的我们有没有遵守？晚课是反省，是检点，是忏悔，改过自新。咁早晚课就是功德了。绝对不是朝早夜晚将经读给佛菩萨听下，佛菩萨就喜欢你了，哪有这种道理的？这种观念是错的。经不是读给佛菩萨听的，是读给自己听的。教诲必须要记住，依教奉行。这种是佛对我们的大恩大德。我们报答佛菩萨就是信愿受持，咁先是真正报恩者。 这两句的意思还未完。我们现在时间到了，就讲到这里。